啊，当然另外一个，战争的时候杀人太多，啊，这多无间谍学，啊，所以是冤亲要平等，冤亲同样会障碍我们，啊，怨要消，亲也要消。啊，要回归到清净平等处。后面还有一条，至心求无上菩提得牛王吉祥。啊，真诚到基础，只求无上菩提，什么都不求。啊，生生世世。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就为这么一桩事情。啊，这是菩提大道啊！啊，今天时间到了，好，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444页，32种大丈夫相。我们学到第30，眼疾如流亡相。现在我们看第31，眉间摆好相。佛眉间摆好，我们很熟悉啊。摆好放光，赞佛记里头啊，每一天我们都倡导啊，所以这个印象啊特别深刻。摆好相是什么因缘而感得的？啊，注解里面跟我们说，因见众生修三学而称扬赞叹，遂感此妙相。这个三学就是戒定慧，非常难得。众生要认真修三学，佛菩萨就知道他善根渐渐成熟了啊。如果得到善缘，殊胜的善缘，善缘佛菩萨一定帮助他啊。帮助的方式没有一定，就加持，有显加，有明加。 善巧方便，不可思议。我过去在美国，有一个台湾同修，他住在台湾，他有兄弟在美国，母亲在美国，病危的时候，他要到美国去看他母亲，照顾他妈妈，人心地很诚恳，孝顺。那么在一般讲呢，他说他的签证很麻烦，不可能被通过。但是在大使馆办签证的时候，隔壁一个窗口，里面一个移民官呢，招手叫他过来，很快就把手术办好了，给他5年多次往返。他觉得不可思议。第二天呢，他陪一个朋友也去到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看到那个人坐在那里，好像陌生，根本不认识，好像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很奇怪，昨天那么亲切，这有说有笑啊，来替他办手术，今天怎么板青面孔不认识了？他是不是佛菩萨加持的？确有这种事情，而且我们稍微留意呀，这些加持都在我们身边，稍稍留意都能够发觉，所以佛菩萨加持，修学皆定会善学的，而称扬赞叹。称扬赞叹，鼓励有善根还没有缘发起的，那要接触这个缘呢，他善根就发现；没有善根的呢，给他种善根。所以这种鼓励赞扬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鼓励赞扬常常也是佛菩萨冥冥当中来加持，自己对这个人好像并不很熟悉，也不热心的往来，可是就喜欢赞扬，这个都有佛加持。做坏事情，做杀盗业，也有人赞扬。现在恐怕比赞扬修善学的人更多。那是谁赞扬呢？魔在赞扬。魔王波旬在赞扬。我们要知道佛是护持正法。魔是希望把正法毁坏，都有很大的能量，神通变化，所以我们要遵守普贤愿王的原则，礼敬祝福。称赞如来，看到别人行善与信德相应的要赞叹，与信德不相应的不提，引恶扬善，一生能够遵守，必定有不思议的感应。我自己这个一生说起来是 很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在这个社会，没有学历，没有经历，也没有真正去念过书，看的东西很杂，啊，遇到的缘非常殊胜，这是什么原因？在迈阿密的时候，是美国人统领的，我们那个翻译曾显伟居士问过他们，啊，他们统领，你们看看法师，他说法师是平常人，很平常，什么也没有，但是他那点真诚很可贵，就是这点真诚心的感应，啊，这一点真诚心是从小父母教的，家教，所以从小养成，到大的时候就习惯成自然，啊，没有丢掉，一生都没丢掉。修佛之后明白了，起心动念要为别人，不要为自己，啊，名闻利养奉献给别人，艰难辛苦自己来承受，欢欢喜喜，啊，这学佛之后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名闻利养有害没有利，啊，真正是所谓有百害而无一利也，啊，张家大师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名闻利养是形式，啊，自己真干，啊，在经教里头学到的东西，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这叫真干。你把它真做到，落在其中。啊，这个落是自己心性与心的相应，烦恼情智慧长，这落在此地，啊，这个世间缘分需要你，啊，一切呢自然成就，啊，我们移民到澳洲，缘很好，啊，那也是过去在澳洲将近十年的缘分，啊，早年我在香港讲经，遇到澳洲的同学要我到那边去，以后每一年在澳洲讲一个月，每一年去一次，讲了十年，啊，这是没有想移民之前跟澳洲人结的缘，啊，缘成熟了，啊，没想到这部长欢迎我去，啊，在澳洲又遇到殊胜的缘分，啊，参与两个学校的工作，啊，格里菲斯大学是 宗教团结，族群团结。昆士兰大学是和平学院，他们研究的主题就是如何帮助这个世界消灭冲突，促进和平。我们也是偶然的机缘去访问，所谓一次生二次熟啊，这三次就变成朋友了。又碰到911这个事件，这都是缘。911，昆士兰和平学院认真在做反省。认为过去这些方法有质疑。消灭冲突，结果变成冲突，变成了恐怖战争，这很可怕。所以才重新反省呢，我们要用真正和平的手段再来找我。这个想法正确的。我问他们，你们原先的对策是什么？原先的对策是报复，是镇压，用这种方法。现在发现这报复镇压越镇越严重。越报，这是冤冤相报，越报真就没完没了。所以现在想，过去的方法有问题，要用真正和平的方法。不再用武力，不用镇压，不用报复。那我们有这么一个缘分，接受学校的邀请。我们不要这些学位东西，学校一定要送。告诉我，联合国邀请是邀请教授，有博士学位的，但是学校一定要给你，你代表学校，这样才接受的。那么有这么个缘，我们的眼界打开。在国际和平上是我们知道了很多东西，以前都不知道的。有缘分接触许多国家领导人。这个都是做梦都没想到的。这些事情转眼成空了，都成过去了。以往的十年了，现在年岁大了，回过头来夜门深入，尝试寻修，我们要把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的要认真学习。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决定求生净土。我们想学的东西很多，到极乐世界再学，在此地没有时间，我们的寿命很短促。所以今天我们所学的就是到极乐世界的条件，这个抓紧。其他的次要。戒定慧是一切菩萨修行成佛 最高的指导原则，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外国许多学佛的人，在家出家，一生都没办法成就，原因在哪里呢？没有遵守这个原则，特别是戒学。啊，戒定都不要，就要智慧，这智慧怎么能成功呢？啊，所以他那个修的时候，他不是智慧，是常识。啊，把佛这个佛学啊，啊，把这个学佛就变成佛学了，变成一种世间学术了。啊，过去讲嘛，变成哲学。啊，一般大学在台湾哲学系里面都有佛经这课程。啊，那个行，讲得天花乱坠，那个里头不需要戒，不需要定。啊，禅宗讲故事，讲公案，讲到大家，啊，笑嘻嘻的，哈哈大笑。啊，实际上呢，连禅边都没摸住。所谓口头禅而已。啊，下面再一个解释：与无量时宣说正法，实法不虚，得不好妄想。这生生世世啊，宣说正法，宣说正法，自己一定证得正法啊，自己不证得，拿着释迦牟尼佛的经典，还是隔一层。为什么呢？听说的。孔子有批评，说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听说的是既问。啊，读多听多了，我记得。啊，问就是什么？不是自己悟的，是向别人请教，别人说的。啊，我们在引用上是他的，不是我的。我们在宗门教下看到古代许多大善知识，学人向他请教，往往他不直接答复，啊，拐弯抹角，叫你自己悟入。那个方法高明啊！为什么不跟你说清楚？说清楚，把你的悟门堵死了。啊，给你讲解，你以为就是这样的。不再深入啊，就体悟了啊，所以不说啊，诱导你去觉悟，去体会，这是另一种最高的教学方法。可是这种方法如果不是这样的根基，没用处。啊，诸佛菩萨、诸师大德， 无不是应机说法。啊，不是这个根基说了没用，说了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实法就是明心见性，实法就是心得。下面是于无量时，不诳一切众生故，得每见好相，生生世世绝不欺骗众生。啊，换一句话说，要以真诚心待人接物。啊，这个能得眉间好相，末后一句赞叹他人所有功德得白毫相。与白毫相的作用有关系。啊，佛放光，从白毫放的光缘分最多，那就是欢喜赞叹别人功德，决定要学引恶扬善。别人有过失绝不能提，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我要说别人过失就变成自己在造口业，亏吃他了。啊，把别人不善的事情放在自己心上，我们的心被染污了。许许多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啊，不记别人的功德善行呢，专记别人过失。别人过失未必是真的，我们是凡夫，没有慧眼，没有法眼，见不到啊，见的是表面的啊，不知道那个人的存心呢。啊，如果那个人存心非常善良，用这种不正常常的手段，哎，他能够觉悟对方，那是好事，不是坏事。啊，弹匣烧佛，把佛像烧了，他能叫老方丈开悟啊。啊，这个都是非常的举动啊，不是凡夫能做的。啊，知道老方丈到将悟未悟这个关口，一点他就通了。啊，冬天烤火，把木头佛像拉了手。啊，有人向老方丈报告啊，当下把佛像搬去烧了取暖。这老和尚就呆了，啊，赶紧跑到那看，看到他还在烧。你怎么可以拿佛像来烧啊？他跟老和尚说，我在这里烧舍利呀，木头佛像哪有舍利呀？那再搬几尊来我也无妨啊。这一句话老和尚就悟了。但是 那是帮助一个人成佛，这非常手段了，这叫善巧方便呢。我们哪里会知道？在一般说呢，恶意毁坏佛像，等于触佛身血，无间地狱罪业。他烧佛像没有罪业，还有功德，帮助人成佛了，帮助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就像当下用心，没人知道。他也无需要跟人说佛。这个幕后这个意思是教我们学普贤菩萨赞叹如来，一切众生跟佛实在讲没有两样，只是一个迷一个救。我们看最后32顶肉髻真相。佛的头顶有肉高起来一块，好像髻一样，头发丸的髻一样。那么也叫无间顶相。楞严经上有提到，菩萨想看佛顶，用神通升到高空，结果佛的肉髻放光看不见，所以叫无间顶相。为一切人天二乘菩萨皆不能见故。二乘声闻缘觉，全叫菩萨，没有见性的菩萨都见不到。这个相系由教人受持十善法，自由受持而感得之相。所以32相我们学完了，最后皆归在一切善法。一切善法的代表就是十善业道，事出世间无量无边的善法，没有超过十善业道的。所以菩萨把十善业道展开84000细行，就是说展开来变成84000善法。小乘人展开来3000威仪，这个十条变成3000条的善法。那么我们就晓得，原来十善每一条都含摄无量无边的善法。一切善法离不开这个十条。下面还有一个注解， 于无量时，头顶礼拜一切贤圣，师长、父母尊重赞叹，恭敬供养，得无间定相。于无量时供养师长、诸佛菩萨，顶头礼拜，破骄慢故，得无间定相。这一句里头最重要的两句话是恭敬供养，破骄慢故。恭敬供养是依教修行，不是别的。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当中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这真供养啊！破骄慢，骄慢是菩萨最大的障碍。不但出世间法，世间法也不例外。孔子教的是世间法，他教人傲不可长。人有没有骄慢呢？有，人人都有。你要说你没有，你成佛了。什么人没有呢？明心见性的人没有，没有明心见性都有。傲慢的根在哪里？在莫那时啊。莫那四大烦恼常相随啊。第一个是我见。我见就是我执，执着有个我，执着阿赖耶见分的一分，以为那是自己的心，外国的哲学家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也不错，他知道身不是自己，什么是自己呢？我能够思想的，这个是我，比一般人提升的，但是他还是搞错了，把莫那什当作自己，跟着我见的，还有三个根本烦恼。常相随有我见，必定就有我爱。我爱是贪呐，有我慢，我慢是嗔恚。有我痴，你看贪嗔痴所以称作四大烦恼常相随。什么时候有的？迷失了自信就有。这个是四种心得，迷了之后就变成烦恼了。这个要知道啊。迷了自信，产生一个我见，我见是迷发生，所形成的果报。 我爱自性里头，般若法身解脱，这个里面智慧变成愚痴啊，解脱是得大自在呀、啊，有贪有嗔，自在就没有了。啊，所以悟了转莫那成平等心智，平等心智里头有法身般若解脱。迷了的时候，就这四种烦恼啊，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啊，全是起心动念在那里变化，这是一切法从心相生的啊。我们对根本烦恼啊，一定要认识清楚啊，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我勤苦修学不能成就，就是受它的障碍。啊，能不把它放下吗？这一放下了，天下太平。不能说烦恼没有了，烦恼大幅度的减轻，智慧提升了。啊，这个时候你真正的理解。啊，你法喜充满，你尝到法味呀。古人说，世味哪有法味浓啊？你尝到法味，你再都不想世味，这个世间无欲其情啊，你真的把它放下。没有法味好啊，没有法味浓啊。啊，可是只要有丝毫骄慢，法味尝不到。啊，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如不断烦恼，希望你烦恼减轻。因为他不出六道，佛一定要断贪嗔痴。为什么要出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怎么造成的？就是执着造成的，就是我见莫那时的我见造成的。啊，莫那是我见里头特别执着我，这就有六道轮回。啊，我执放下了，见思烦恼就断了，六道没有了，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的，一场梦而已。啊，所以这个骄慢要用什么来对治它呢？忍辱、布施。啊，把这两样做好，骄慢呢，慢慢就降温了。下面一条是，于无量时智心受持摄善法教，见化众生，得若即广长舌而相。啊，都是生生世世。 以真诚到极处，这个心来受持十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想一想跟十善有没有违背，想越细越好。像十善里头的不偷盗，我只能讲到决定没有占别人一点便宜的念头。为什么？占人家便宜的念头就是盗心。你虽然没有盗的行为，但是你念头有，这个念不是善念。从这个地方断掉放下，你怎么有占别人便宜的行为，就不可能有了。自己心里再爱的东西能舍，别人有需要的话了，可以欢欢喜喜的供养别人。这叫真修行呐！幕后还有一条，恭敬供养父母。和尚二舍利死得肉吉祥。和尚是清教寺，现在所谓指导教授，我的课业是这位老师亲自指导我的、教我的，那我跟他的关系就是我们中国古时候讲的师徒的关系。这个老师在佛门成为和尚，二舍利跟我关系也很厚，但是关系次一等。二舍利翻作规范师，他的思想言行都如法，可以做我的模范，做我的榜样。这叫规范师。和尚翻作中国意思是清教师。这三种老师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父母、和尚、二舍利。修这种德行，感得如吉祥。下面呢？有一个小注，备注。以上32项注解，主要以三藏法术和佛学大辞典。下面呢有几项。是优婆塞戒经修32相业品第六，从这个地方 记录下来的，跟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净土啊，也有这路啊，底下有几条是三藏法术跟佛学大字典里头没有列出来的啊，这里补出来给我们做参考。第一个是雀骨满相，于无量世善能分别善不善相，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我们只能看到粗显的明显，很粗的我们能看见，微细我们看不到啊。微细里头还有微细啊，那佛菩萨把十善业啊分成八万四千细心，那是精之又精，微之又微，我们哪能看到啊？我们能把十善一条里头分成一百条，这个分成十条，就一百条就不用。啊，一百条里头每一条再分为十条，这一千条。能做到这样的人中上上根人了，没办法跟菩萨比。菩萨能把它翻成八万四千。啊，我们对菩萨不能不佩服。对阿罗汉不能不佩服，阿罗汉能把它分成三千条，我们做不到。叫善能分别啊，一切法善恶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也无错谬啊，不说无益啊，言语纯真，没有丝毫错误啊，言语不说没有意义的话啊，言语要少要简单，中国古人的标准四个字，简要详明啊，要简单，要扼要，不能啰嗦，还要详细，还要讲清楚啊，古人文章要求这四个字，言语也要求做到这四个字啊，你的言语说的是不增不减，没有一个字是废话啊，记录出来就是好文章，好文章做的是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做到不增不减，这样恰到好处啊，底下是可受之法，口常宣说。可受什么？他能接受的，你就要常常提醒他。不可受者呢，不忘宣传。啊，对方不能接受，你就不要说了。 啊，说了会起反面作用，起副作用。啊，古人常说，言者无意也，闻者有心，那个麻烦可大了。说的人无意也，听的人有心。啊，所以不知不觉当中结下冤仇，这言语不能不谨慎呐，大学问呐，啊，最容易犯的。这得缺骨满相啊，这应该是圆满的骨相，皮肉在外头，骨在里面呢。啊，骨骼的圆满，这人身体非常好啊，啊，身心健康。下面第二个也是讲缺骨满相，常以善法化众生。那因上这就这一句啊，常常这个地方的善法都是指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包括一切善法。我们今天学习，特别是教初学，因为在过去杂根的教育确实是家庭，特别是父母负责教出来的。那母亲确实是一个人生的第一任的老师。那这个人的基础与母亲关系最大。那五伦里头讲啊，夫妇有别。啊，夫妇集合建立一个家庭，家庭里面两桩大事啊，一个是家庭生计，家庭生活的问题，一个是传宗接代啊，两者比较呢，传宗接代比经济更重要。啊，然后你再晓得古人对妇女的尊重，她是我们家庭传宗接代的人啊。你能轻慢她吗？不可以啊。啊，所以对父母要尊重啊，对这个妇女要尊重。啊，她负的责任最大。啊，他能够把小孩教好，家里出圣贤呐，这还得了啊！啊，周朝开国三个圣人，啊，文王、武王、周公，母亲教出来的。啊，所以称为三太呀。啊，这三个妇女名字都有个太子，太姜、太任、太师。啊，祖孙三代都会教，啊，都能把儿女教成圣贤。啊，所以这是中国五伦里头夫妇有别最好的典型啊，在古时候都以三太为榜样。 所以男子称自己妻子为太太，太太就从这来的，啊，就从三太来的，啊，这是勉励啊，妇女结婚之后啊，就要跟三太学。学不容易，你把儿女教成圣人，换一句话说，你自己必须修成圣人，你儿女才是圣人。你自己是贤人，你儿女也是贤人。啊，自己是什么样子，你的后代就什么样子。人生大事啊，无过于此啊，这个事比什么都大。现在人不知道了啊，社会上没这种人，你没见过，也没有人讲，你也没听过啊，这个社会怎么乱的？地球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灾变？有原因，不是没有原因的。啊，这个原因，你要真正明白了，你才晓得，妇女要负大半的责任。啊，做妈妈的要负大半责任。妈妈没做好，不但你家毁掉了，你带给社会大灾难，带给地球的灾难。这妈妈这个角色多重要！我们现在有幸，有这么好的缘分，遇到了，啊，遇到大乘佛法，遇到圣贤教诲，对这桩事情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要从我做起。啊，圣贤佛菩萨的心没有别的，就是希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愿望怎么落实？那先要知道苦乐从哪来的，苦从迷来的，乐从悟来的。那要离苦得乐，就得破迷开悟。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做破迷开悟的工作，就教学。教学先正己，然后才能化人。啊，古今中外，真正称得上圣贤大教育家，都是走一条路。下面第三个，清净身相，常修万善法的清净身相啊，身心清净，就法喜充满了。啊，怎么得来？常修万善法。 啊，换一句话说，事出事法，法里头一切真实的善法，通通要修啊！不怀疑，不夹杂，真修。啊，现在我们知道，善中之善是念佛了，这真的没有人知道。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万德洪名，我们常听说，哦，这个名号叫万德洪名，没人把它讲清楚。所以虽然这个佛号常常听，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都生不起来。啊，万德洪名呢，在一般人听到是一句赞叹的话，不是真的。啊，随着佛号没人念呢。啊，我们非常感谢黄念老居士在这个集注里头说得很详细。非常难得啊，真正把万德洪名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真肯念了。不但肯念啊，唯恐我今天呢有个一两秒钟把这个修万德万善的这个机会错过。有没有这个人呢？有，真有这个人。啊，这种人一生当中，而且时间不要长。我们在往生传，在净土圣贤录，细心去观察，大概都不出三年，他就修成功了。啊，他就能成什么样功呢？万德庄严，庄严自身，庄严身心，庄严佛国土，他完全相应，他往生了。啊，地仙老和尚常说，同宗同教，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比不上啊！啊，地仙老和尚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谁能跟他比？啊，时间不很长，为什么？他认识这一句佛号是万德洪名，念这一声佛号就是修万德。阿弥陀佛在修，遍法界虚空界多少人在修，没有办法计算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都在修啊。我们念这一句，跟这些人通通相应，产生共鸣，这个能量多大 啊，又何况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们自己确实是一体。啊，我们起心动念，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全知道。啊，那我们的这个能量跟它产生共鸣，这个力量就太大了。啊，就真正知道他肯念佛，他不肯浪费时间，分秒必争。啊，第四个是细长莫相，眼睛细长，嗅觉慈心，故得细长莫相。啊，眼睛细长。形容佛像啊，佛是无量劫修集慈心，今天讲爱心的、爱心变法界，佛是以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法界一切众生，啊，清净平等呐、啊，没有厚此薄彼呀。啊，所以三十二相有这种好相。最后一个，法是。金相，这个发是头发的发。啊，头发的颜色金，金纯。啊，不以卧丝加众生，得发色金相。啊，这个我们要记住。纵然这个众生加害于我，啊，回报我，侮辱我，障碍我，陷害我，我们不能以恶念加给他。为什么？他本来是佛。常记住这句话。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我们本来是一体。啊，他今天为什么要害我？他迷。我今天觉悟了。就不一样了，他害我，我要报复，那我说明我也迷，两个人都迷，啊，才能发生冲突。一个迷，一个醒了，冲突决定不会发生。啊，迷的人造极重的罪业，啊，杀害的罪业，觉悟的人被杀也不会恨他。啊，也没事。怎么没事呢？一切法不生不灭，这是理呀、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为什么说一切法不生不灭？先要问一切法从哪来的？ 啊，这是近代物理学家，是他们的研究目标。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是从意念不觉而发生的。啊，觉悟，觉悟就没有。觉悟当中没有一切法。啊，一切法生于不觉。这意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是造物主。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他变现出来的。啊，真心能生能现，不会变。真心永恒不变。妄心会变。妄心把真心所生所现的万法通通扭曲了，把它变成设法界一真庄严。啊，心现心生的就是十报庄严土。啊，所以我们称它做一真法界，它那里都没有变化。啊，人寿命很长，没有年轻年老。没有这种变化啊，永远不变啊，树木花草永远不变，不会变黄，不会落叶啊。为什么它不变？因为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它没有起心动念，它怎么会变？啊，这是真的。啊，真的在告诉你，性是真的，相是假的，十报庄严土的相也是假的。啊，他那个地方的相，跟十法界的相没有差别。啊，只是它没有变化，它没染污，没变化。啊，像电影的底片一样，它张张都一样的。啊，它还是属于一秒钟1600兆的生命。啊，1600兆太危险了，我们凡夫没有办法辨别。啊，所以佛在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宝图，并没有说佛宝图在外。啊，包括十宝图。啊，但是能现能生的自信，它是真的没有生命。啊，不生不灭。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受到人家伤害了。那什么回事情？他的烦恼习气在发作。啊，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情啊，其实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要去觅这个现象，了不可得。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你心开意解，心里头痕迹都没有啊。这个时候才知道什么？自己境界提升了啊！真正修行人就像善财，每一天从早到晚，53位善知识在考你呀、啊。 啊，看你能不能通过我。你能像善财一样，念得礼慈，那就是代表什么？通过了。啊，念的是感谢你的教诲。啊，给你礼拜。慈是什么呢？慈是统统放下，一样没带走。啊，这关通过了，顺利通过了。啊，方老师告诉我，华严经是全世界哲学书里头最好的一本哲学概论。啊，他给我说这里头有圆满的理论，有精辟的方法，后面还带表演，五十三参是表演呢，做出来给你看。这种教科书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本呢。啊，他把华严经是这样介绍给我的。啊，老师入华严境界。一生不懈弃，没有一天不读书。啊，而且我对他很佩服，我真的都做不到。许多经文一大段一大段他都能背诵。啊，教我的时候一大段一大段背诵出来。不能不佩服 啊，我们还要查出原文，有的时候念都成问题，他背得那么熟啊。三十二相是佛，佛相是苦，我们要重视的利益啊，这个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的念老的注解，在445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乞讨经论里面所讲的三十二相，与此大同小异。望西思曰：依此愿故，众生生者，借居诸相，不加修德。这一句很重要。啊，在这个世间，菩萨要成佛，都要真修。他在成佛的时候，他才能得三十二相。啊，没有修因，他就会缺。啊，你像经上记载的，阿难尊者有三十相，缺两个相。啊，他没有修这个因，他就缺。他要真修呢，他就满足。啊，所以这一段是因果教育，我们要特别重视它。可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必要修，你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这个经是世尊随顺当时印度人所说的， 而实际上相好呢，不知。到极乐世界，你自己知道了。啊，真是古大德所说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观经上说出数字，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都有八万四千好。啊，观经上讲的。啊，相好是自然成就的，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啊，你只一心一意去修善法，远离一切恶法，啊，三十二相自然成就。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所修的。啊，他修证圆满，加持给我们，让我们也得到像他一样的好像，像他一样的身体，啊，自摸真经色身，啊，具足无量相好，啊，佛力加持的。虽然佛力加持，从根本是讲来讲呢，都是我们的心得。就是世尊在华严上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那个相就是相好啊，无量的相好啊，一切众生通通有啊，不比哪一个少啊，只是迷失了自己啊，佛菩萨帮助我们开示悟入，让我们把自信找回来。下面假设一个问题：具足此相啊，为花开后，为花开前啊，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这个三十二相还是在花苞没开的时候就具足，还是花开见佛的时候具足？答：不待花开呀，是生得故。用不着花开，你进入到莲苞里面的相好就具足啊，那我们相信，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智慧德相通通具足啊。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段。啊，第五个愿，第五愿，身无差别愿。再下为第五，身无差别愿，愿与各种众生容貌形色悉皆端正洁净，等同一类，若有差别及好丑之分，则不成佛。那么这一愿，显极乐世界的人，等同一相啊，无有差别。 这是极乐世界的特色。谭鸾法师说，以不同故，这是十方世界，十方世界人身容貌不相同啊，我们这个世界也是的，不同。不同呢，就有高下异形啊，高下异形呢，是非就起来了啊。为什么呢？身材高大，相貌端庄的，很容易起傲慢心。那身体弱小，相貌不好，就有自卑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觉得自己不如人。这是什么？生烦恼啊。阿弥陀佛慈悲呀，在周游列国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不好，所以他建立的极乐世界，往生到那里去的，不可能有这种啊这个不善的念头升起啊。那怎么讲呢？大家相貌全一样，以阿弥陀佛为标准啊，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人人皆是。等觉菩萨往生如是，无间地狱众生去往生也如是，真平等啊。啊，所以底下讲呢，是非即起，常人三有，这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有这种高下的分别，有这种不平等的这个观念，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三有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啊。是故心大悲心起平等愿，世界发起此愿之本因啊，让所有一切大众身心平静，没有高下分别，这个愿不得了。为什么？我们能知道啊，众生相貌不同，各如其心，心不一样啊！啊，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心不一样，想的不一样，果报当然不一样啊！你说开心的人面孔笑眯眯，啊，忧愁的人，这面孔表情就很难看啊，很焦脆，那心不一样嘛。啊，阿弥陀佛有什么功德了，把这些人调得这么好呢？我们要记住，要真记住，就是那个万德洪明，所有往生的人都是万德洪明过去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怎么个不可思议法？没人知道啊，讲也讲不明白 啊除非你真有心深入这一步，记住 啊，这个会记本，黄念老的记住，你要深入，你才真搞明白了，懂了，相信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真心切愿，支持名号而感得的。啊，阿弥陀佛，无尽的悲愿，无量界的修持功德能加得上啊！你没有这个功德，就加不上你啊！啊，所以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下面第六，宿命同愿，我做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续命，所作善恶。啊，这一章名彼土众生居第六宿命同愿，第七呢天眼同愿，与第八了天耳同愿。通是神通，穷浅神意，所谓不测谓之神。啊，中国古代典籍里面所讲的神，跟我们世俗里面讲的神仙不是一个意思。啊，神是通达的意思。啊，我们看这个字的写法，如果写成篆字，你就很容易看出来，它是属于会意。啊，身字旁边这个是，是要写成篆字，两画，上面一画短，下面一画长，这是古时候的上字。啊，下字呢？上面一画长，下面一画短，就下上下，这是上字，上表上天。啊，下面这三条表垂下，上天垂下，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自然现象。啊，这个身呢，用篆字写成一下的，它是贯穿的。啊，这写出来好像是三个关口，三道当中好像宝剑一样，一下把它贯穿。那意思呢，通达上天垂下，这叫神。啊，那用现在的话是，你能够通达明了自然现象，啊，这个人称之为神，这个意思啊。没有迷信呢。啊，这个通达明了是智慧。啊，穷浅神矣。啊，这是深入啊。啊，穷是穷究啊，到它的边缘呢，浅是到底呀，深到底呀。 啊，边是从大说啊，周边大说啊，前是从身说啊，其大无外啊，其身无底啊。啊，谁他都能够明了。啊，那现在科学就搞这个。研究宏观宇宙就是穷，研究量子力学就是浅。啊，科学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其大无外，一个其小无内。量子是其小无内。啊，虽然今天他们已经发现找到阿赖耶了，跟佛法比还差很大很大的距离。啊，那就是这里讲的浅。啊，佛法里面给我们讲小大不异，小中有大，大中有小。啊，矛盾微尘里面有世界，这科学家没说到了。啊，科学家今天发现的极小的物质现象，微中子。佛说，微中子里面有大千世界。只要是个物质现象，一定具足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的信息，还有色相。啊，信息科学家能知道，色相也应该知道啊。你看现在的晶片。就是很小的物质现象啊，里面容纳很多东西。啊，一个小碟片晶片只有指甲这么大。啊，里面有一部大藏经。放在电脑里面啊，你比如打开一个一个字展现在面前，一部大藏经。啊，就在这一个小晶片里头，佛告诉我，指甲太大了啊！极微之微里面有多少信息呢？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信息、色相全在里头啊！你要放在电脑里面放的时候，看什么都有啊！法界、虚空界一样不漏。这个科学家没发现啊，佛讲在先了，看他有没有本事发掘这个宇宙奥秘啊，然后告诉你，任何一毛一尘全具足啊，没有例外的啊，还有更深一层的，就是微尘里头有世界，那个世界里头又有微尘，那微尘里头还有世界，重重无尽，这叫浅，叫穷浅，所谓不测无法想象。啊，那么这个现象我们用两面镜子对照着，人走到镜子当中，你看这个现象重重无尽，数不尽的。啊，从这个 方法里面呢，能够体现出一个丰富的景象、境界相。啊，实相真的是如实啊。啊，这种现象，现在科学家叫它做全息的现象。啊，整个宇宙里头，把它撕裂，任何一个小点，里面的现象还是圆满的，并没有欠缺。啊，这个现象的体是什么呢？是心的。自信发而入实，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分得再小的时候都是圆满的。所以确实一切法没有生灭。生灭是个幻象。啊，所为不测，这叫做神；所作无容，自在无碍，这叫通。啊，这叫神通啊！神通跟神仙不相干了，两把事啊。啊，神通有六种，这称之为六通。啊，即宿命通，这知道自己过去未来。啊，那佛说阿罗汉宿命通，能知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啊，阿罗汉这个宿命通的能力，定功越深，正的品位越高，这个能量就越大，啊，如来果地上，无量界之前，无量界之后。没有不知道的啊，这是自信的心得啊，所以有这个能力，知道过去，知道未来啊。世间人种种语言，并不完全可靠。因为它不是限量境界啊，预言很早就有，可以说世世代代都有，中国外国也都有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这个事情向老师请教过啊，这预言靠得住靠不住啊，老师跟我们分析世间所有的语言，它的原理都是靠数学啊，像中国古老的语言离不开易经但是这种推算呢要很精确，一点点差错就是古人所讲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完全不一样的，是准确性不大啊。那最准确的呢，老师说是这些修行人定功啊。黄皮禅师有语言啊，李老师说他们那所说的是限量境界 啊，未来几百年、几千年的事情，他可以把它移到当前，他看到。那是真的，啊，那不是假的。但是我们今天学佛学这么多年了，我们会有一个推理，为什么呢？所有一切境界都是刹那刹那在变化，他那个时候所说的是那一天所见的，这今天所见的是可能有差很多变化了。啊，譬如我们到美国，50年前到美国看的美国，跟现在美国决定不一样。啊，无论在哪一方面，它都产生变化了。啊，就是我们想到，他入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入定。他见到那个境界，事隔几千年了，整个人与事都产生变化了，他知不知道？这个因素不能不考量在内啊。他所见的一点都不错，是那个时候啊，但是今天人心变了，环境变了，事项都变了啊！啊，如其相信这些预言，不如相信因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真理，永远不会变更。像我们学的32相，每一种好相都有很多的业因。啊，你真认真修学，你确实可以得到。啊，这比语言可靠多了。啊，所以佛菩萨重视教育。啊，道理在此地，让学习的这些众生觉悟明理，断恶修善，改邪归正，他就会回归自性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所得都不可思议，这里头都有道理，它不是迷信啊。这个道理你都能搞清楚搞明白，你才对它不怀疑啊。道理总的原理原则，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这是总原则啊！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一个啊，所以他所修习的功德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而且那种功德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所以他能够帮助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众生，他自己的修学从来没间断，他要间断他拿什么帮助？这是了不起 啊这个我们不能不感恩呢、啊，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下面接着天眼通， 天耳通，啊，眼能见，能见到宇宙的边缘，能见到阿赖耶的真相。天耳能听，他行别人起心动念，你都知道。为什么？因为起心动念早已经周边法界了。啊，他有这种能力接受这个信息，所以他知道。我们起心动念周边法界，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波动的现象也周边法界。换一句话说，真正有通的人对我们身心健康状况以及我们的思想全清楚啊，哪有能瞒过人的事情啊，不可能的，只有自己欺骗自己瞒自己啊。对于阿罗汉以上我们都瞒不了啊，那更近的呢，天地鬼神他也有不同啊，他那个能力很小，在他居住范围之内的他知道啊，在他范围之外的他不知道啊。那我们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一些小神都知道啊，鬼神都知道啊。我们真修啊，他们真尊敬啊，尊敬就会拥护啊，啊，神足通变化，啊，漏尽通，漏尽通是见思烦恼断尽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从六通看起。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447页，447页，第一行看起啊，第一行。神通有六种，称为六通，即虚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与漏尽通。这个实际上是指一切众生的本能，只是因为迷失了自信，这个通啊 发不出来，不是没有啊，人人都有，个个不无。那么所发的能力大小，要看你有没有障缘。障缘多，障缘大，发出的能力就小。如果一切障缘都没有，这个能力非常之大，啊，不可思议。就过去未来，此界他方，没有不知道的。我们可以从贤首过失还原观上就明白了。啊，还原观上给我们讲，从一体起而用，这个是宇宙万物的来由，怎么来的？啊，无论是医报是正报，啊，都有三种特性，就是三种周边。第一个是周边法界，啊，念头才动，变法界、虚空界全收到了。啊，第二个特性，出生无尽。这个出生是讲变化，确确实实一切法是从念头转，啊，念头清净，一真都清净，啊，念头会悟，一真也会悟，啊，确确实实证明佛在经教里常说一切法从心相生，啊，这个涵盖了十法界。啊，只有一真法界除外，一真法界里面的众生，他们都能够转识成智，啊，所以转八识成四智，所以它有生有现，它没有变化，啊，我们称为它一真，有变就是假的，不变是真的，啊，这是大乘教对真假两个字下的定义。啊，那么十宝图我们现在也清楚了。啊，十宝图是无始无明习气所感得的，这个习气啊是断掉了，断净了，十宝图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人就证妙觉果位了。啊，超越四十一个法身大士的地位，超越了。啊。他到哪里去？他到长寂光去了，不再十宝图了。啊，长寂光里面三种现象都没有。啊，那才叫真正的不生不灭。天眼是能见，天耳是能闻。他心，别人心里头起心动念，你能知道？神足是变化自在啊！有神足通的人，有能力分身啊！三界里面。神足通分身呢，还不容易办事啊。极乐世界这个分身呢，管事啊， 它真起作用。每一天去朝拜十方世界诸佛如来，是分身去的啊，不是一家一家轮流去啊，那多浪费时间呢。他同时啊，同时能够分无量无边身啊，去见无量无边的佛啊，见佛供养的修福闻法修慧，这一桩事情极乐世界天人乐此不疲啊！啊，本身呢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分身变成刹了啊，我们就知道这种修学环境确实十方世界无法跟他相比 啊，所以极乐世界的天人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借作阿惟越支菩萨啊，这些神通道力跟阿惟越支菩萨平等啊，真得受用啊，每一天修的佛慧不是假的啊，佛慧圆满那就真的妙觉慧了啊。后面最后这个漏尽头，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在我们这个世界具有六通的人很多，天人都有，但是他们没有漏尽头啊，鬼神也有，啊，能力大小不一样，啊，虽具足这五通啊，前面五通啊，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这底下接着说，此六通中第六为圣，指阿罗汉。阿罗汉把见思烦恼全断尽了，啊，楞严会上他成就九次地定啊，就是四禅八定之上啊，第九定阿罗汉所证的啊，出离六道轮回，圣道方便有余土啊，我们一般称四圣法界啊，他到声闻界去了，见思烦恼断了，见思习气没断，那么在四圣法界把见思习气断了，他就升级了，他升到辟支佛了啊，辟支佛见思习气断了，在辟支佛这个国位上他要断尘沙烦恼啊，所以尘沙烦恼断了，辟支佛就上升成为菩萨了啊，尘沙烦恼 断了，但是尘沙烦恼的习气没断了。啊，菩萨要把尘沙烦恼的习气断掉，他又升级了，他成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佛，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断尽了，连习气都断了。啊，他剩下来就是无明。啊，无明烦恼断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啊，无明是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啊，他生到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里面是四十一个法身大士他们居住的地方，地位最低的是圆教初住。啊，圆教初住等于别教的初地。在这个里面修行，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呢？每个人都不起心不动念了，怎么修？没法子修啊！起心动念你就堕落了啊！一起心动念就堕落到十法界去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他的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没断。啊，无明烦恼断了，确实不起心不动念了，习气没断。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四十一个位次是习气厚薄不一样。啊，习气薄的地位就高，习气浓的地位就低，就这么回事情。啊，习气怎么断呢？没有方法断。这个地方大乘经教里常常说无功用道啊，也就是说他不能作意，不能有意思，一有意思就堕落啊。他是随着时间慢慢的习气自然没有了啊。要多长的时间呢？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所以成佛要三个阿僧祇劫，是说这一桩事情，不是说别的啊。你生到十报土，证得圆教初住菩萨啊，经历三个阿僧祇劫，你的习气统统没有了，自然没有了，你就证妙觉果位啊。证得妙觉果位，住常寂光，不住在十宝土了啊。十宝土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居住修行地方啊。可是无明习气只是障碍他回归自信，除这一条之外，他不会障碍别的啊。所以法身菩萨住十宝土，有能力与十方世界一切有缘众生感应道交，这众生有感，他就能应啊。他应的时候跟如来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啊。感的人有念， 有心有念，硬的人没有，硬的人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没有分别之处。硬全是心的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在最近看到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水是矿物，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我们写文字给他看，我们有感，哎，他真有认，他认识文字。我们写个爱，写个感谢，他的反应非常之美啊。而且呢，他对于文字他没有限制，无论哪一国的文字他全看得懂啊。他没有学过，他全看懂啊，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我们不说话，用念头就感应他啊，发个念头给他，我喜欢你，我爱你，那个反应就非常美啊。反过来，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反映出来图案就很难看。这是心得了，我们从这可以体会到吧。十报图里面的注重啊，就是这种心态啊。啊，他没有起心动念的，啊，因着众生的念头，自自然然起感应道交。啊，自己确实没有动个念头。这一点一定要晓得啊，所以它起作用跟妙觉如来在常寂光里面跟一切众生呢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完全相同啊。常寂光里面的妙，这个妙觉如来没有无明习气，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有无明习气，你看他不妨碍啊，必须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习气没有了啊，所以无量寿啊，古德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就说这种事情啊，三个阿僧祇劫，这有量的无量。但是三个阿僧祇劫之后啊，是真的无量，它不是假的无量啊，自自然然呢它就起入真的无量。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相信了，不再怀疑了啊，真心切愿的，我们这一生呢就有机缘往生啊。经上所说的无比殊胜利益了，我们可以得到这前五通啊，凡夫一生亦可得之。这个一生是鬼神啊，天神有，鬼神也有啊，甚至于畜生修成一定的功夫，他也有 啊，鬼道里面众生有报德的，人一入鬼道，自然这个能力就恢复。啊，但是这个能力不大，范围不大。啊，真的知道。三界诸天呢，皆可以果报而自然感得前五种的神通。啊，欲界天人、色界天人、无色界天人，啊，这三界天人，啊，可以依凭自己所得到的果报，啊，自然有前五种，啊，地位越高，这个通的能力就越大。啊，甚至鬼神也有小通。啊，时间很接近的，距离不远的，鬼神就会讲得很灵。啊，但不能得漏尽通。此漏尽通啊，为圣者所证。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漏尽就是烦恼断尽，这个地方专门指见思烦恼，啊，不指别的。见思烦恼断尽了，就证阿罗汉果。啊，他就能永远脱离轮回了。啊，住四圣法界，声闻法界，他住了那去了。啊，在那个地方再修行，必须到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啊，往生到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诸佛的十宝庄严土，同时也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一定要知道，自他是一，不是二。下面一段是经应注意者，经中极乐众生所具之土，元朝于今论中禅定所得者，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极乐世界只要念佛往生的人，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六同居住。啊，而且这个神通道力是佛在经论当中教人用禅定的方法、止观的方法修行所得到的，要超过太多啊！啊，例如凡夫之虚命通，能知不过八万劫。这什么人呢？四空天人呐，非想非非想处天人。啊，他能知八万劫的事情。不容易，他修的是四禅八定，啊，真正证得第八定，啊，他住在无色界天最上端， 啊，续命通能知八万劫。啊，经云无量劫者何也？经云是这个经上讲的，这个经上讲无量劫，经文上自知无量劫是续命。啊，这就是极乐众生仗佛本愿力而具大乘不共之同，故远胜于凡小也。啊，凡夫小乘不能跟他比，差远了。啊，这种六种神通生到极乐世界，统统具足。真解曰：小乘前五通，唯以四根本定得。啊，六尽通呢，以四禅位置中间，即三无色。这个三可能是四。啊，无色界有四层。啊，所以文中啊，文中三字后为四字之物。啊，该八定的色界之四禅与无色界的四无色界定，啊，也叫四空定。啊，四禅四空啊，这称为八定呢。大乘以一切禅悉能知。啊，这个定是修行的基本。啊，应接得定，应定开慧。啊，这些世间人也非常了不起，能够修得四禅八定，但是智慧没开。这个智慧没开啊，就是烦恼习气还在。这个我们知道啊，阿罗汉能断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习气没断。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啊。啊，乃至于菩萨尘沙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习气没断。啊，见思尘沙的习气都有方法断的，唯独无明没方法。啊，为什么呢？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就迷了。啊，永远保持这一念清净平等觉。决定不退转的。这是法身菩萨。啊，八定乃色界之四禅与无色界之四无色定，大乘以一切禅悉能知。啊，大乘菩萨修的这个禅定都能达到这个境界。啊，今此经所说大意于彼说。啊，无量甚至受经上所讲的， 跟世尊通常讲经说法里头讲的不一样。一切人天，皆以佛愿为所依。这是这部经上讲的。我们这部经，这神通道理、禅定智慧，以什么得来的？以阿弥陀佛48愿，累劫的修行。那佛加持我们的，我们得到啊，所以阿弥陀如来本愿力为增上愿啊。四赞里头说得很好，三明自然成佛愿，须臾合掌得神通啊。三明是讲天眼，虚命漏尽，就是六通里面这三种啊，特别殊胜，在如来果地上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三明六通自然成阿弥陀佛本愿加持，须臾是很快呀，刹那之间呢，合掌六种神通全具足了，说其人同语犹漏禅为所依啊。这是说明我们世间大乘种种禅定都不能跟极乐世界相比啊。极乐世界是自然得到，这个世界是要自己苦修啊。一切一切向上去提升的8个阶段呢，到飞翔飞飞翔诸天，再从飞翔天往上再去，就出离了，就出六道轮回了。出六道轮回要修第九定啊，世尊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故彼国天人之同，彼国是极乐世界，说天人就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去的。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种神通、妙德不是修来的。啊，不待修啊，而自得成就。又不同于诸天报德的不同啊，跟我们这个六道里头啊，诸天无通是报德的，他升到天上他就有啊，只是没有漏尽啊，来报德的。鬼神的小童也是报德的。总不能跟极乐世界相比。乃以弥陀之修德为因啊，极乐世界的天人，他们的神通从哪里来的？阿弥陀佛的修德。 啊，阿弥陀佛过去在因地当中无界修行，戒得大愿，啊，我们在前面看过了。啊，一如来力，二酬得安乐自然之宝德，是以胜于长途之宝德了。啊，这个长途是讲的在这个世间修行的果报，不能比。故要集云，不与四经律众而修神通印。四经律就是四禅，啊，此界的天人呢，这是神通，得神通的因呢。只是彼土任运生得之果报，不亦乐乎啊！这个世界叫极乐，真的这样妙的神通，不用自己修，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具足。啊，对，确实不亦乐乎。又佛菩萨于二乘之神通有多种不同，啊，真解居大乘一章云，这里举的是九种，啊，第一个宽狭不同，如《地持经》所说，声闻两千国土为同境，圆觉三千国土为同境。啊，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教区是三千大千世界，啊，阿罗汉他的能力只能在两千大千世界里头，就是中千、小千、中千，他行，啊，他有能力到中千世界，但是没有能力到大千世界。啊，圆觉三千国土为同境，啊，圆觉辟支佛。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他的能量大增，啊，他可以凭他的神通游历三千大千世界，那么经经中则以亦那有他百千佛刹为同境界，可见差异之深呐。啊，西方极乐世界人不是一个国土啊，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啊，他都能够到达。 弥陀经上举的例子是针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用佛说极乐世界去我们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土，啊，极乐世界的人每一天都能够到娑婆世界来看看，每一天都能来看看娑婆世界的家亲眷属，啊，有这个能力。实际上不止啊，啊，这个经上说的是对的，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通通有能力去感应、去示现，啊，以种种方便呢，帮助众生成就佛道。啊，第二呢是多少不同，二乘人一心一足不能中毒，啊，二乘人要现身，一次只能现一个身，做一桩事情，不能同时现很多身，同时做很多事，这个二乘人做不到。啊，诸佛菩萨一时能化现十方世界一切色相，一时能现五趣之身，这不一样了，大大的不一样了。啊，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菩萨，这个我们要记住。啊，他们的神通广大，啊，一时是同时，同时能够啊化现十方世界。他一点障碍都没有，啊，设方的这个世界众生同时有感，他能同时去应，啊，这个是二乘做不到，二乘一个感这一个对应，他没办法同时现两个身，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不一样。啊，一时能现无趣之身，同一个时候能现天身，能现人身，能现畜生，能现恶鬼身，应以什么身得度，是同时都能够现很多身。那这是二乘做不到的。第三呢，大小不同。二乘化现大身，不能入小；化现小身呢，不能容大。二乘人能现身，像我们人身一样有局限。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不一样。诸佛菩萨了，现大身满三千界，能以大身呢入一尘中，又能化现小身如微尘，能以小身呢容受一切。这个神通真真不可思议。 啊，这个境界确实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三乘都做不到啊。啊，是又佛菩萨于一切色无，大能入小，小能容大，啊，这二乘不能。第四呢，持俗不同。啊，二乘要想到语言处，啊，以神通飞行过去。要很长的时间他才到。一气不同啊，如意同故啊。他神通不能如意啊。啊，诸佛菩萨一念能至十方世界。一气所得如意同故。这个神祖同叫如意同。自己念头一想就到了啊，不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啊，也就是说，化身菩萨已经见性了，这一些往生去的。同居土的菩萨是天人的身份，方便土的菩萨是小乘的身份啊，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全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没有两样不是自己修的是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所以他的飞行变化一念能知十方世界，而且能够化许多身，同时起作用。啊，第五呢，虚实不同。二乘所化现的一切是相似而已，不得实用。真实受用得不到啊！诸佛菩萨所化现的，通通得实用。啊，二乘实现呢，就像我们变魔术一样，让你看到好像是真的。啊，不得实用。啊，诸佛菩萨所化现的，你感觉它都是真实的，啊，确实有实用。第六，所作不同。诸佛菩萨化无量人，啊，诸佛菩萨能够变化无量人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可以变很多的人啊，令过有心随作一事令人变异，叫二乘不能啊，诸佛菩萨能同时现许多身相，每一个身相，个人干个人的行业，好像是真的一样。 看不出破绽了。让别人看到的这些变化人呢，像真人一样，个人在从事个人的行业，在办个人的事。啊，这个世间人都能够体验得到。啊，它不像是假的，它像是真的。这个是二乘做不到的。第七呢，所性不同。诸佛菩萨呢，但现一身，令人一见；但处一身呢，令人一闻。安住一土，十方俱现，二乘不能。这神通妙用啊！啊，现一个身，每个人所看的不一样。70年代，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认识圣依法师。啊，圣依法师告诉我一个事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开放。啊，这里有两位香港的法师。到普陀去朝圣，啊，普陀有梵音洞，在梵音洞啊拜观音菩萨，啊，听说诚心诚意去拜，菩萨就现身给你看，啊，他们有一位大陆的法师陪同，三个人一起在梵音洞。拜观音菩萨，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了。欢喜啊！啊，菩萨有感应呐。离开梵音洞的时候，三个人就问：“你看到菩萨什么样子的？”三个人看的不一样。啊。菩萨一生而现，三个人看的不一样。圣依法师看到的观音菩萨是戴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一样，戴了地藏菩萨毗卢帽，全身金色。啊，跟他同去的这香港另外一个法师，他所见到的是白衣观音。啊，大陆上那个法师见到的是一个出家比丘像。菩萨现一个身，三个人看到的不一样。啊，这个是二乘人做不到的。啊，菩萨同时能现无量身的，能说无量法了。啊，完全是应机。第七，所现不同。诸佛菩萨但现一身，令人一见。别人看起来不一样，但处一身，令人一闻。 每个人听的不一样。啊，一定是与自己的根性相应。啊，你学的是什么经？听菩萨所讲的就是这个法。啊，暗住一土，住在一个地方，十方都能行。啊，这二乘不同。第八呢，根用不同，如涅盘说，诸佛菩萨了，六根互用，二乘不能。啊，大乘里面确实如此。啊，楞严会上就讲到菩萨六根互用。啊，眼可以看，眼也可以听。啊，眼也可以闻香，眼也可以辨别味道。啊，一根具足六根的功德。啊，这个是二乘做不到的。下面一个是根用不同，如涅盘说，诸佛菩萨六根互用啊，二乘不能。地球自在不同，如涅盘说，诸佛菩萨凡所作为，身心自在，不相随主啊，其身先大，心亦不大；身现小呢，心亦不小。习有等一切皆耳，这意味身现习，心亦不现，二乘不能。这是妙用自在。啊，那么由此可知，二乘人现身说法，里面还有烦恼习气夹杂，大乘菩萨没有，现喜，心没动。啊，现忧，心也无忧。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的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啊，没有受外面境界的干扰。菩萨能做到，二乘做不到。二乘虽能现身，还受外面环境干扰。啊，像凡夫一样。啊，视线欢乐，心里头真有欢乐感。视线忧虑，心里头真的有忧虑之感。啊，这叫凡夫。啊，菩萨做种种事现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才能度众生呐。啊，所以这些二乘都做不到。啊，今先前这部经典上所讲的，彼国天人之神通，如何赞云？啊，尽则大乘，不共之通啊！啊，这个是大乘教里头不共法。只有大乘人有， 全教小乘凡夫通通没有啊，而更加弥陀本愿力，其混通凡小通啊，极乐世界人得的神通啊，不是凡夫。说明了的，也不是小乘全教菩萨说明了的。下面这一段，本章中自知无量界时，续命所作善恶，是第六。虚命同愿啊，这是四十八愿第六愿啊，虚者虚是也，即过去世啊，俗称前世者也。命者呢，指生命，故虚命呢，就是指前世过去的多生多劫啊，能知过去多生所作种种善恶，这叫做虚命通真解曰：是谢于往。这一句话就事情已经过去了啊，这叫俗。往法，过去之法，相续名为命。啊，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身体啊，乃至于虚空法界一切万物，科学所说的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全是念念相续啊，没有一法呢能够独立的，因为它波动的太快啊，一秒钟有1600兆次啊，所以一法就是一念，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啊。弥勒菩萨讲得好，念时极微细，不可知耻啊，确实是佛在经上所说的这个现象，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我们看的这个现象好像是存在，这不知道多少假象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这个幻象啊，绝对没有一个像独立的像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啊，能够看到的存在的看不到。啊，就如同现在的科学家将这三种现象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没有真实的意义啊，那就是佛经上所说的万法皆空啊，般若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啊！大乘佛法常讲的诸法实相啊，实相如是啊。啊，实相你搞清楚、搞明白了，实相没有生灭。啊，只有纠缠在一起，我们能够看到；不纠缠在一起，根本就看不到。啊，所以过去的事，过去的法，啊，相续，这叫明。啊，这个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相似相续，啊，没有真的相续。啊，每一个幻象都相似，但是不同，找不到两个形象完全相同。啊，所以这种相续啊，是相似相续。啊，我们误会了，以为它真的存在，啊，称它为名。是于此照之无用啊，名虚名头。你这一桩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叫虚命通啊！啊，虚命真的通了，搞清楚、搞明白了，觅生死了不可得。啊，你真正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这是真相。啊，所有一切生灭现象，全是假的。又会说云：为能知自身，一时、二时、三时，乃至百千万世虚命，即所作之事，就知道自己。无量劫来。在这个虚空法界里头啊，做了些什么全知道啊。也能知六道众生个个虚命及所作之事啊，这叫虚命通。不但知道自己，还知道别人啊，所有一切众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二尘即远至过去八万劫时，八万劫在之前就不知道了。菩萨所知无几，今愿闻云：无量劫时虚名，故知此为大乘菩萨之通。啊，法身大士才得到。啊，全教菩萨没有这个能力啊！啊，真正明心见性了。此愿含二意，一者如日呈现此愿，不知虚命故，于善不尽。于我不空啊，万善懈怠啊，众恶造作啊，只为不知虚业也。 这是真的。一个人要知道生生世世善恶报应啊，这个人肯定断恶修善，肯定勇猛精进啊。为什么呢？太可怜了，太苦了。啊，这一生好像还不错，前生是什么样的？再看看呢，来生是什么样子，就恐怖了。这个事情，无论你信不信，时候到了，事实真相就现前。啊，真相现前，不容你不相信。啊，这个时候后悔莫及。造的恶业多，恶业消尽才能出来。恶业没消尽出不来呀！啊，这就是说三恶道进去容易，出来很难啊。啊，出来不是一生一世造的恶业，生生世世在三途做总报，行善亦如是。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没有染净啊，没有对立，这边界就是对立，没有啊，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啊，所以菩萨修静也，聪明的，然我两边都不沾。啊，善恶两边，断一切恶，心里头不着断恶之想；修一切善，心里头没有修善之想。啊，这叫什么？这叫勤修。敬业，这清净业啊，才能够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啊，造染业。六道里受报，造净业，四圣法界受报，造善业，三善道受报，造恶业，三恶道受报。业从心起，是从你意念起来啊， 这个要知道。啊，果报呢？果报是你自己意念变现出来的，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天上有许多天神，啊，地底下有很多鬼神，这些天神鬼神，其中有不少诸佛菩萨应化而来的。啊，他来干什么？他来帮助这些造业的众生，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啊！回头是岸呐，佛法教学的终极目标，无不是令一切众生回归自性。啊，自性就是净宗所讲的常寂光净土。啊，这是大圆满。所以真正修行人确实张家大师教的这个方法，说绝了，看破放下啊，对于世间所有的现象你能看破，就是通达明了。通达明了之后啊，从心底下放下。啊，心里面痕迹都不着。你就成佛了。这就是究竟圆满的妙觉如来。连无始无明的习气都没有。所以陈宪法师说得好，不知虚命，与善不能精进，与恶呢他不怕，没有啊恐惧的这个念头啊，所以对于善懈怠，啊，他造恶业。啊，只为不知虚也。啊，知道过去就不敢了。下面举个例子，比罗汉亦泥泥苦流血汗。啊，这佛经中说的，有阿罗汉想起过去生中在地狱啊，想到地狱的种种的惨痛啊，心有余悸啊，一提到的时候身上都流血汗啊，这真正知道啊。佛僧是古大德的名号，见先生故何开悟？ 古大德啊，见到前一生他的骨头，他开悟了啊。又有人不知先生母啊，这个先生就是前世，前世的母亲啊，这一世什么？这一世娶来做妻子啊，这个妻子前世是他的母亲啊，不知先世怨，前世的冤家对头啊，这一世到他家里来了，做他儿子，养为子。这个现象很多啊，不知先生父，以为美食等啊，你吃的这些鸡鸭鱼肉，他前生是你的父亲，你不知道，你把他杀了吃掉了啊。六道里面像这种事情太多了啊，见迷俗名事，着经世乐，或闻本言本源，皆生厌心也。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但是现在人没人相信啊。佛用这些话来欺骗人啊，你说这些有什么证明啊？现在人相信科学，科学第一个就是拿证据来，没有证据就不相信啊。啊，而实际上证据就在眼前，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都是事实真相啊。啊，什么时候让我们能够相信宿命啊？最近这半个世纪，西方人用催眠的方法啊，让这个人自己说出他的前世再前世啊，五六世啊，很常见啊，我看到报告里头有一次，他居然说出他四十多世以前的事情啊，时间有几千年前，还住在岩洞里头啊，催眠决定不是造谣生事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了，比附体通灵我觉得还好啊，这一问一答把它用录音录下来啊，被催眠的人醒过来之后让他自己去听 啊，先前这个社会灾难这么多，我们知道没有自然灾害，自然是最美好的，自然绝对没有灾害。啊，一切灾难跟自己自身一切病痛都是自己不善业所干的。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要小心，要谨慎，不再造恶业了。啊，我们来生才能得到好的果报。故极乐国人应具宿命之等，知众生叙事行业，应是诱导，以为化度众生之方便。啊，佛菩萨教化众生比我们有效啊。鬼神有效同。好像是98年、99年。我住在新加坡，啊，我们家乡有一位同修来看我，啊，跟我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啊，这些故事没人知道的，啊，他都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不是骗人的。我问他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要我替他办的，啊，他要我恢复城隍庙。啊，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啊！中国大陆的政策，神道庙回来之后不能再恢复，啊，佛庙可以，佛的寺院毁掉了，啊，县志里头有记载可以恢复，啊，城隍庙不行。他跟我讲城隍庙的功德对世道人心呢起很大的作用，我说这个我知道，是因果教育啊。中国古人常说人有伦理道德的教育，不敢做坏事，啊，羞于作恶。人要懂得因果报应，不敢做坏事，他怕果报啊。啊，所以城隍庙在中国这个几千年发挥很大的作用，啊，让多少人起了恶心恶念要做坏事。想到城隍庙马上就放下了，不 敢再做了。啊，真起大作用。啊，我告诉他，是国家政策，神庙不能恢复。啊，他告诉我，城隍殿能不能把它做出来？啊，城隍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十殿阎王，阎王殿。啊，我说这个也是可能，正好李牧原居士啊建居士林，居士林外面的围墙他想用浮雕啊，找到佛建惠安，浮雕雕得很好啊，把十殿阎王的变相图用浮雕给他悬挂在墙壁上啊，这个可以做到，在新加坡做。阎王听到之后讲话讲得合理，合情合理，他说那这样做法不如把它画出来，这他提醒我。我说那画就更容易了。啊，所以他就要我把地狱变相图画出来。啊，画出来之后告诉我，我们在全世界的净宗学会，每一个学会也去分放一张。啊，希望每一年呢有一两次的展览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我们能做到。啊，所以我就找我的同学江一子居士，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他一听就欢喜，说老师曾经教他画过。啊，他还没起心动念，我说现在城隍来找，哦，很欢喜，啊，一年画成功了，给我看，我看得非常欢喜，没有一笔白笔。我跟江老师说，我说你这张画是城隍拉着你的手在画的。他承认，他真的不是假的。啊，50米长的，一张那么大的画，啊，26公分，50米长，一年完工。啊，所以我们就印了很多张，啊，分发到各个建宗学会。啊，我们也送了许多的道场。啊，所以因果教育确实非常重要啊。古时候读书人没有不读《太上感应篇》的。啊，《太上感应篇》文字不多，给我们总举善恶条款190多条，啊，那是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标准。啊，真的起心动念不违背感应篇所说，我相信有善神保佑你。啊，如果心行不善，像感应篇所说的，肯定有卧龟吞门， 为什么？你冤亲债主啊，他在这里等机会来报复啊，肯定的，不是假的。再看底下一段，二者尽照法师若失虚命，则不自高，意念过去无助功德了，但以佛事得生此果。这个意思好啊，我们真正知道过去生中所造的因所感的果，这个傲慢的习气就能够断掉。啊，这个习气与生俱来。啊，对修行人来讲，严重的障碍。啊，我们修行没有真正的功德，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完全依凭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呢，这才能得生呢。有陈仙云：往生彼国者，先知宿命，生娘福德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莲花还没有开，前面我们读过，六通就具足了啊，自己晓得自己的宿命，也晓得别人的宿命啊，这个时候生娘福德完全靠阿弥陀佛啊，才能顺利往生呢。没有阿弥陀佛，我们这一生决定堕落，免不了轮回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故极乐国人因宿命之同而迷上两佛德也，这是知恩报恩呐！啊，我们怎样报佛恩？啊，只有依教奉行。啊，只要这一生真正生到极乐世界，那叫真报佛恩。啊，这也是空过了，没有能得生，辜负了佛恩呐！去极乐世界不难，比修任何一个法门都容易。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真干。啊，再看下面一面第七，天眼同愿。啊，经文皆能懂事。啊，这个戒，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全都有天眼通。啊，动是身也通也。啊，天眼通又名天眼智通，又名生死智通。 啊，天眼是天区之眼，就是天道。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他们之眼能见粗细圆净一切之色，即众生未来生死之相。